那年我被他们拉下了水，就好像一条毒蛇缠在身上，白天害怕夜晚担心，抬不起头来我也见不得人，这真是一部落金汤，万般争我是陈有才呀、 啊！哦，有才呀、啊！下这么大雨干嘛去啊？ 我有事儿，我有事儿。 老爷，哎，他是谁呀、啊？ 他叫陈有才。 他怎么这么慌里慌张的？ 他有病啊，家里有困难，他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。哎，他跟陈家门楼有来往， 这个事儿对给他知道吗？啊， 这样吧，你先跟我回家，回家咱们再聊聊聊聊。走走走走。 哎，老爷，你看湖面上， 哎，有条船。 哎呀，那是一条船呢、啊。绳子断了，得把它捞上，要不然里面挖泥又找人穿呢。 哎，你 我去把它捞上来。 哎，来不及了。 粮食您先拿回吃去吧。 你 我没事啊，大婶您先回去吧，别着急啊，回去吧。哎哎，广义 去找何支书，去找 大婶呢。大清早的您上哪儿啊？ 我上宫去。 甭瞒我，这是找何书记的。大婶儿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，你不要找错了庙门，惊脱了神儿。姓何的是咱们陈家顶头人，他正在此处，他跟你到处地上偷运粮食，船是有他书称，粮食有他书运。 再说了，如今的有才叔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您有困难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？ 这 哎呀，大婶子，除了瘸大爷那、还有陈广熙呢啊，不就咱们点事儿吗？好解决啊，你先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啊，大婶子，走走走走吧啊，回家啊。

笑，送情报装作前途。 最后请听龙江颂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 听众朋友，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